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又到我哋听音乐嘅时间，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用音符带你走入爵士乐嘅世界。大家好，我系豪辉。当然啦，有我哋嘅香港爵士乐手关家杰 Alan 喺度。Hello。嗱，咁啊，今堂咧继续咧同我哋游走 Big Band 大乐队嘅世界啦。咁啊，今次咧就会带嚟一队嘅组合啊，或者乐团啦，咁样形容佢哋啦。咁之前呢我哋就有了解过，即係 Ellington 啦，一个人物啦。咁今次呢就真係认识一下一班人啊，或者呢队乐团啊有啲咩咁厉害啦。咁首先佢哋系咩名呢 ,Ellen? 就系 Count Basie Orchestra。 嗯哼，嗱咁啊，要認識佢哋咧，當然啦，我哋就仔細啲嘅嚇，我哋用一堂嘅時間去了解佢哋啦。咁我不如先了解一下啦。咁啊，佢哋係由幾時開始組合成啊？嚟自邊一度嘅咧？ 咁佢係1930年代啦，就應該係36至39年代啦。咁佢嚟自 Kansas City 嘅，係啦， 堪薩斯城， 係啦。呢一隊樂隊點解會揀啦？即係 Count Basie Orchestra 啦，因為其實佢對後世嘅影響咧，係亦都非常之大嘅。 係， 特別係佢嘅節奏組。 係，節奏組即係包含啲咩啊？ 個 rhythm section 啦，咁即係包含埋啲咩咧？有鼓啦，有吉他啦，有鋼琴啦，咁同埋有bass 啦。 係，咁啊，好啦，佢哋對後世嘅影響就好大啦。咁啊，當然要了解一下啦。咁啊，其實佢哋 big band 世界底下嘅樂隊啦。咁其實佢哋嘅音樂其實都係專for跳舞用㗎啦，定係咪？ 是啊，那個年代的音樂啦，尤其是 Big Band 啦，都是主要跳舞為主的。 嗯哼。 但是呢亦都有少少特別喎。因為如果你講跳舞啦，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城市㗎嘛。 係。 咁有 New York 啊Chicago 啊，咁又有Kansas City 啦，咁依家。咁其實呢，譬如我哋攞 New York 嚟比啊 ,New York 嘅人跳舞呢，即係嗰個年代啊，嘅人跳舞呢就好優雅嘅。好著重呢樣嘢嘅。咁所以嗰啲音樂呢即係偏向優雅啲，雖然有啲好開心啊成，但佢都係冇咁放嘅。 係。 但是呢在這個Kansas City 啦，那些人就不同喎，他玩得好放的喎， 是 好開心的， 再癲啲嘅， 好癲的喎，是啊，咁所以他們那些音樂呢就是亦都是因為這樣，所以他們再硬啲啊， 個 energy 再高啲嘅， 高好多，是啦。 係咁啊，嗱頭先有提到啦，特別提到添啊，就係佢哋嘅節奏組啦。咁其實一定有好多故事同大家講㗎啦。咁首先頭先有提到啦，有包含咗唔同嘅樂器啦，即係節奏組入面。其實佢哋咁出名啦，又或者你提到啦，佢哋對後世咁大嘅影響，其實係咪佢哋嘅節奏組入面每一個角色啊，都係有啲特別嘅呢？ 其實係啊，非常之即令到基本上令到我哋後世所有人呢都係根據佢依家呢一個做法然後嚟玩音樂㗎，玩 jazz 我聽到一個字係根據佢哋，即係佢哋係做咗一個模樣，或者咁講啦，佢哋係一個教科書俾我哋去學習大樂隊嘅節奏組係應該要點樣做咁樣㗎喇。 絕對係，其實唔單止大樂隊節奏組，就算我哋呢啲叫做細型啲嘅，譬如得四五件樂器啊，只要你有rhythm section 嘅樂器啊，即係例如鼓啊、吉他啊、琴啊、bass 啊，咁其實呢 你都應該咧根據翻佢呢一個嚟做準則啊，係啊，所以其實影響真係好大，即係佢嗰陣時，我哋甚至係會覺得 modern jazz 嘅改變咧，就係因為有咗佢呢一隊樂隊嘅 rhythm section。 哇！咁啊，呢個時候就真係要逐樣逐樣講下佢哋有啲咩咁特別啦，要學下嘢啦。 其實應該要翻去講咧，就先講個鋼琴手， 係 因為嗰陣時個年代咧。鋼琴始終都係爵士樂比較即係普遍樂器啦， 係 係啦。咁因為點解呢？因為有樣叫 stride piano， 係 係啦。咁即係咩呢？其實好簡單嘅啫。首先左手咧就彈 bass， 一個好忙嘅 bass， 低音啲嘅， 低音啲嘅部分，左手彈曬。咁同埋咧好有節拍嘅， 嗯。 然後右手咧就會有一個水蛇春咁長嘅一個melody， 一個咁嘅旋律。有陣時咧。亦都會彈一下啲 chord 啊，彈一啲和弦啊咁，但都係好忙嘅。 係。 咁咧就係、變咗有個感覺就係咩咧？好有一個向前衝嘅感覺啦。 係。 同埋一個好 energetic 啊，好有能量嘅感覺。 同埋佢一個人已經係可以做曬成件事，即係唔需要其他嘢去配合佢㗎啦。 係、最緊要呢樣嘢，冇錯。通常佢哋自己一個搞掂曬。 係。 係啦。咁但係佢哋會唔會同 band 玩咧？都會。 嗯。 但同 band 玩嘅時候咧，當佢哋一 solo 咧。即係一到即興啊獨奏嗰位咧，佢就真係獨奏啦。咩意思啊？所有樂器都要停曬。 哦，就俾佢去表演啦。 冇錯，咁佢就會喺嗰度就彈佢嗰段 solo 啦。 嗯。 咁然後佢個 solo 一完嘅時候咧，咁啲其他樂器就要加翻埋入嚟啦。 係。 係啦，嗱點解要咁做咧？因為佢實在太忙啦。 係。太多嘢出嚟。 冇錯，咁就變到就如果成隊 band 一齊玩，就根本聽唔到。 係。或者唔知聽邊樣好。 係啦，咁其實係唔好嘅。 咦，咁樣聽 stride piano 嘅角色呢都好強啦，因為佢就玩曬所有嘢啦、基本上聽佢就得啦咁樣。咁、但係如果當佢要同其他人夾嘅時候，咁 jazz 嘅世界即係有其他嘅樂器、有其他樂手㗎嘛，咁其實佢哋係咪需要作出一啲嘅改動呢？ 嗱，其實呢一樣嘢呢就係 Count Basie 嗰陣時問嘅問題啦。 嗯。 佢就話點解我哋如果我哋譬如個鋼琴手 solo 要其他人停曬呢，是因為你彈得太多呢， 是。 咁如果你彈少啲，咁人哋咪有得玩囉。 是。 係啦，即係佢基本上就諗緊呢樣嘢有冇可能呢，咁所以其實佢自己都係一個 stride pianist 嚟嘅，佢都可以做呢一樣嘢，但係佢就覺得我哋可唔可以有啲改革。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放棄咗自己左手。就係咩呢？ 佢唔係攢咗自己嘅手啊。 咁又唔 係。佢冇彈到啫。 係啦，冇彈咁多啫。係啦。咁其實呢，簡單啲講，你可以話佢本來左手做啲乜嘢啊，就係一啲好忙嘅低音部分。佢、就彈少咗，甚至唔彈。係啦，就彈其他 chord 啊嗰啲嘢，彈其他和弦嗰啲嘢，就交俾個低音即係 bass player。係啦，就嗰邊嚟彈返。 係。 咁然後呢佢就覺得如果我咁樣鬆咗出嚟呢，咁佢就可以做多啲嘢啦。 嗯。 係啦，咁佢自己都可以做多啲嘢喎，例如彈多啲複雜少少嘅一啲音啊、一啲伴奏啊咁樣啦。 就集中喺節奏啊或者啲和弦上面啦。 係啦，咁而節奏方面呢，你啱啱提到啦，節奏佢都彈少咗嘢嘅。 嗯。 例如佢冇咁密啦啲音啦，啲節奏亦都冇咁複雜啦。 嗯。 或者係冇咁多啊，最緊要。咁你咪變咗個鼓手就多咗空間囉。 係。 係咪咁所以佢呢一樣嘢亦都鬆咗出嚟。咁仲有喎，我哋有個吉他手㗎嘛。個吉他手其實彈緊嗰樣嘢都係一啲點講呢，好重複性嘅嘢嚟㗎啫。 係 啦。咁佢有個吉他手叫 Freddie Green， 咁陣間會講多啲佢啦。咁、而佢亦都知道有佢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就係、所有嘢都係 downbeat。即係咩意思呢？即係一二三四嗰啲位置嚟彈嘅。咁佢就會彈返多啲 upbeat， 即係乜嘢呀，即係喺嗰啲 one end to end。咁所以嗰種感覺就係大家呢好分工啊。 嗯。 有啲人就負責嗰啲位置，另外一啲人呢負責嗰啲位置，你彈高音我就彈低音。 嗯。 你彈低音我彈返高音。咁所以就變咗好似呢四樣樂器呢就更加連為一體啦。 係。 咁所以嗰、個轉變其實好大。 嗯。 就令到我哋甚至到依家呢，當然我哋係咪好似佢咁樣玩呢，就唔係 100% 一樣。 嗯。 但係我哋基本上係根據佢呢一個嘅諗法，然後嚟玩嘅。 OK， 嗱咁啊，阿 Count Basie 咧，咁啊就作出咗一個咁樣嘅改動啦，亦都影響到後世。咁啊，頭先咧亦都頭提到咧，我哋有唔同嘅即係樂手啦，喺個節奏組入面。嗱，我哋先咧俾大家 一個空間時間咧，去消化一下頭先嚇所帶嚟嘅一啲嘅轉變先。我哋先去一去咧 All Around Jazz， 又聽下今次咧有啲咩嘅爵士樂介紹俾大家。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呢一個節奏組咁出名嘅節奏組入面啊，其他嘅樂手啊。 All Around Jazz。 今次的 All Around Jazz 繼續跟大家去聽一下不同的時間、地點、心情，我們有什麼的爵士樂介紹給大家。今次我想特別一點，前幾堂我們就吃東西的時候就已經選擇了有什麼的爵士樂聽。今次呢我又想特別問一點 Alan、我想問呢，如果當我知道我會加人工的時候有啲咩嘅爵士樂啱我聽 呢？呢、這個我即刻可以答到你。Louis Armstrong 嘅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哦、完全知點解啦。因為加人工。 係呀、啊。 個世界好美好。 係呀、啊、唔需要解釋囉。 唔需要解釋，即刻聽歌。 係。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翻翻嚟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頭先有提到 Count Basie Orchestra 嘅節奏組咧，十分之厲害，亦都影響到咧今時今日嘅爵士樂樂手啊！咁啊，頭先有提到啦，就係鋼琴嗰部分啦。咁啊，知道仲有好多唔同嘅分工嘅。咁呢個時候咧，請 Alan 繼續同我哋講解一下啦。 係啦，嗱，因為咧個鋼琴手咧就肯減少咗佢嘅工作量，咁就變咗其他嘅樂手咧就可以多啲空間同埋多啲嘢玩啦，咁同埋個重要性亦都變大咗啦，咁開始咧本來係好鋼琴為主嘅嘢咧，就分到好似大家咧嗰個份量都咁上下啦，咁所以就個節奏組咧就變得再分工合作得嚟啦。我哋聽嗰啲人呢都會覺得輕盈咗。 係。 嗱點解呢，首先第一樣嘢先，我哋每個樂器去拆解。咁第一樣嘢，你嘅左手少咗。 係。 即係冇咗啲低音部分啦。 係。 咁就會變咗 bass 手呢。 低音吉他就多啲發揮啦。 係啦。或者低音大提琴啦。 係。 係啦。嗰陣時候我哋有佢有個好出名嘅幫佢彈 bass 嘅人，就叫 Walter Page。咁佢呢就做一樣新嘅做法，就叫 walking bass 啦。 行路嘅 base 係冇錯。 點行法 呢？點樣行法呢？其實就咁嘅，以前呢嗰個鋼琴呢 就是彈 bass 部分的時候呢，就是左手就是重複性咁樣彈一個音，但就高低一個八度咁樣啦。咁其實嗰陣時就係比較叫死板啲啦。 係。 係啦。咁但係呢亦都好跳，即係好，因為佢嗰個節奏好重啊。所以另外一種好跳啊，好有跳舞感覺。咁所以嗰陣時係work 嘅。 係。 但係問題係如果佢如果唔彈嘅時候呢，嗰、那個bass 手呢做嘅嘢呢就變咗咦多好多喎。 係。 佢可以啲音呢開始走嚟走去啦。 嗯。 嗱，咁個低音個大提琴手就唔需要再彈重複同一粒音， 係， 咁可以彈唔同嘅音，走去唔同嘅位置，咁佢開始咧就可以叫做甚至即興， 嗯， 嘅意思係咩咧？佢唔係真係有一段 solo 就俾佢feature 佢， 係， 但其實咧佢係可以知道，話譬如我大概知道我要彈啲乜嘢，佢中間係有一啲好舒服嘅位係可以嘗試做少少改變， 係。 即場做一啲改變，而又影響唔到對 band 嘅。 嗯。 咁所以呢一啲咧就係叫 walking bass 啦。 嗯。 即係佢係有一啲改動，所以令到件事就係、是、鬆動啲之餘，同埋佢係 walking 喎。點樣啊？就係、是、佢每一下都係 one two three four 都有落嘅。係。係啦。咁所以咧嗱，呢一個就係嗰個 bass 手嘅改變啦。咁然後咧，佢個鼓手啦 ，Pepper Joe Jones 啦。亦都非常之重要，改變咗所有嘅鼓手之後嘅玩法。 係。 係啦，就係咩呢？以前嘅鼓手呢就好着重用鼓嚟打嘅。 係。 即係我哋見到個鼓有查查又有鼓㗎嘛。 係。 以前呢主要係打個鼓。 我即係咚咚咚咚咚咁樣。 係啦，你都唱到出嚟啦，所有嘅聲都係咚咚咚咚咚。咁就好重啊。 係。 係啦，咁嗰個唔可以話啱定錯，咁係嗰個 style 問題啫。 係。 即係佢經過佢嘅諗法之後呢，呢、這個 Pepper Joe Jones 咧就將嗰啲鼓嗰啲節奏放咗喺個查查度。 哦， 係啦，咁有啲咩改變啊？查查嘅聲就係清清清清清，咁呢啲就輕盈好多啦。係，係啦，咁所以你諗下啦，通常人哋問你，喂，你聽 jazz 咁係點嘅感覺㗎、啊？咁、我哋通常都咁形容㗎嘛，聽 jazz 咪即係叮即個叮即個叮即個叮咁樣。 係係係，好有嗰種 feel。 係啦，其實就係咁樣嚟咯。係，咁嗰陣時就係嗰個。呢、這、一個 rise symbol 呢一樣嘢又好緊，好緊要嘅。 即係由佢開始去改變呢樣嘢。 嗱，唔係 100% 係佢，其實有另外一個故仔嘅，就係、是、有另外一個人彈一個好快嘅歌，但係佢彈唔切，然後佢就改咗去另外一個 symbol 度嘅。 OK OK。 係啦，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咩咧 ？Pepper Joe Jones 咧係將佢發揚光大。 係。 咁同埋佢呢一樣做法呢令到件事輕盈咗啦。 嗯哼。 咁所以呢個 bass 又更加出嚟啦。 係。 係啦，咁所以其實聽落去就已經好 tight 啦，成對 band。 嗯哼。 最重要其中一個就是吉他手啦， 系 嗱、啊，吉他手 Freddie Green 呢個吉他手影響力係有幾大呢？好簡單講一句啫，咁如果有人俾份譜我，因為我彈吉他噶啦， 系 咁佢俾份譜我，咁我就話喂，咁我要點彈啊？你想用啲咩 style 啊？咁佢就會講咩啊 ？Freddie Green style。咁你諗下，如果你將你個名係一個 style 嘅，你諗下佢影響力幾大？ 佢已經變成一種風格啦。 係啦，冇錯啦。 咁佢嘅風格到底係點樣？ 哦，咁佢嘅故事有趣啦，因為其實嗱，以前嘅吉他咧係冇呢個擴音器嘅， 係。 咁而 之前講過啊， 係啦。咁但係咧，佢咧就彈嗰啲音咧，就係、是、一啲 downbeat 為主，即係又係一二三四嗰啲音。 係。 咁好多時候咧，佢冇擴音器，但係咧佢會攞咗個吉他嘅第四條線為主嚟彈。嗱、吉他六條線咯， 係。 佢就攞第四條線嚟彈。點解咧？主要第四條線嘅原因就係、是。佢嗰個 tension 啊，嗰個力度啊，係比較緊啊。 係。 咁如果你彈第四條線嘅話咧，嗰啲音就比較出啦。 係 ，OK。 如果你條線比較鬆嘅話咧，咁嗰個音就冇咁出啦。 係。 咁所以佢係特登咧第四條線嗰彈、 嗯。 而第二樣嘢就係咧，佢彈嘅音咧可能得一兩粒嘅啫。 係。 因為佢知道成隊 band 好多人， 係， 因為我哋講緊四個人再加隊，即係加埋後面嘅 horn players， 咁只要加埋一齊咧，就會好累贅，所以佢咧就淨係用第四條線為主，彈一啲我哋嘅重要嘅音， 係， 係啦，咁所以再加埋一啲好有節拍嘅 rhythm 啦，咁所以成隊 band 加埋咧。就有一個好靚嘅 rhythm session 啦。 咁啊，經過今堂嘅講解咧，就知道呢隊樂隊嘅節奏組啦，帶嚟嘅咩影響啦？因為佢哋每個人咧，即係作出嘅改變咧，即係令到成件事咧，我咁講啦，係和諧咗，個合作性大咗，互相嘅空間發揮咧，亦都多咗，所以成件事聽落咧，同埋睇落咧，就覺得咦，咁樣好似更加好喎、啊，咁樣。 係啊，所以我哋叫做 modern jazz 嘅時代呢，其實都係由呢一個時代開始 嘅。嗯哼，嗱咁啊，今堂呢當然啦 ，Alan 咧亦都有更加多嘅歌曲介紹啦，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咧去翻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網頁嗰度咧下載翻個講義啦，睇下咧 Alan 有啲咩嘅曲目咧介紹俾大家，咁啊歡迎大家咧亦都可以去聽下啦，去感受一下對啲咩清啲嘅清啲嘅清啲嘅清嗰種感覺啊好，咁啊今堂嘅爵士學 Jazz Talk 咧先嚟到呢一度，咁我哋下一課咧咦有另外一種爵士樂嘅風格出現啦噃，咁啊下堂再見，呢度先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